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每年的双十一都是互联网最火爆的活动之一，所以当大家都在血拼的时候呢，我们的小记者带着对电商平台的好奇走进京东总部，通过实践和采访了解到智能是如何改变生活，科技又是如何创造新的生活。今天小记者王逸璇、李嘉禾、马乐瑶、李帅将带来对京东 POP 图书业务部负责人王聪的采访。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老师您好，我们是双语小记者，我叫王逸璇，我在京东就是老买书，然后书到货的也是非常快。那么请问京东的这些书是从哪来的呢？ 这小朋友问的问题非常好啊。然后我们其实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的话呢是自营的模式，自营的话呢就是我们是所有的纸质书都是从出版社或者从出版公司进行采购，然后并为读者为大家提供服务。然后第二种的话呢，就是我们有种模式叫第三方的模式，是由第三方的商家然后从出版社或者从出版公司进行采购，然后并为就是读者提供服务。然后京东图书呢，就我们自己有很大的一批都是行业内比较资深的采购经理啊，然后他们呢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啊，他们的话呢每一年当中大概从每一年的这种书就新书有30多万种啊，然后他们从每年从这些品种当中选择大家喜欢的书，然后并且把大家就是喜欢的书呢会反馈给出版社，然后出版社呢就经过大家这种读者的喜欢呢，然后不断的未来给大家出一些就适合大家的阅读习惯的书。 那么外国人是否也可以在家里通过京东买到咱们中国的书呢？ 现在来说呢，就是京东呢也是一个国际化的电商公司，然后所有的就是外国的读者就是在京东商城上可以买到中国的图书。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所有在就是中国人啊，还有这种就是外国在中国这种不管是留学也好啊，或者说是在中国就是居住的外国人也好，他也可以买到国外的原版书。这种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帮助中国广大的这个用户去购买英文原版书也好，还有比如说像就是日本啊、韩国呀、这种原版书啊，也是帮助他们这种学习或者说这种兴趣爱好的满足。 您好，因为图书内容良莠不齐，在图书的选择上京东有什么标准吗？有固定的出版社吗？ 选好书挑好书是京东选择图书的标准啊，我们也是为广大的顾客呢提供新书的检索，还有包括品种的陈列以及这种畅销的书单、人气好书榜等等等等，这就是帮助读者就是挑选他自己喜好的图书啊。这一点的话呢，就因为我们还有自己的比较独特的这种智能的这种系统啊，根据你的比如说啊就是兴趣爱好，还有这种页面的搜索啊检索，比如说你可能喜欢喜欢购买汪汪队的书，但是平时的过程中你可能以前买过这种玩具也好，或者说搜索过这个汪汪队的就是搜索的名称也好，我们呢就会智能推送给予你汪汪队的系列的书。然后以后的话呢，像有一些新品的上架的话呢，也会主动来告诉你，然后也会给你提供一些就是你可能就通过你的这个习惯也会给你推送一些你喜欢的书啊，包括这个同一系列的。 老师您好，我是马乐瑶，是一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就是我想问您，关于京东图书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就比如说一些纸质书籍会不会都变成数字化？ 你好，乐瑶，就是未来的图书呢，就场景可能就是会越来越多的多元化。就像你说的，就是我们会满足更广泛读者的这种需求。如果说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年轻人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偏内容的喜好啊，或者说现在结合一些新的这种比如说VR 或者 AR 这种购物体验，我们都会结合进去。包括的话呢，线下的话，线下也有很多这种书店，我们也可以会实现一种新的模式创新，比如说线上去购书，然后线下去拿货啊，也可以进行线上和线下来同步来进行促销购买。这样的话呢，就是更多元的满足顾客的需求啊。未来的话呢，这种场景的话就是会多元化，然后也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数字啊，还有这种科技的元素啊进行融入当中。未来的话就是读书呢就更多的内容化场景化，就是不仅仅完全就是局限于现在这种纸质书了。 那我还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刚刚提到了现在那个发展会用 VR 的形式，就请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就是 VR 是通过怎么样一个方式，是通过 APP 的方式，还是说那种扫码去呈现一种图画的方式来实现这种 VR 的场景？ 目前来说 VR 和 AR 呢，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探索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现在其实有一些很成品的这种书籍啊，包括就你说的，就比如说带上这种 VR 或者 AR 这种眼镜设备，然后通过扫码的形式呢，可能会给大家呈现一种就是不同的这种阅读体验。然后未来的话呢，就是也会有更多的产品，就是给大家进行展现出来。 您好，我是李帅，是一名六年级学生记者。我想问您一个问题，现在我们都知道京东可能有上万册书，一个很庞大的数量，那京东是通过什么方式来选择读者比较喜欢的书呢？是通过就购买书给的评价，或者是什么编辑推荐之类的方法？ 这小朋友我觉得和你的名字很像，就李帅，长得也很帅。然后是这样啊，就是我们首先呢会对每一本书啊，就是当做自己的就是孩子一样，包括他的这种信息的制作啊，包括他这种封面也好啊，还有它的内容也好啊，包括它的这种书摘啊、剪辑啊，会把它就是能体现的内容都展现给读者啊，这是第一方面。然后第二方面的话呢，我们会给一些这种新书啊，就进行做这种新书的排行榜，或者这种热卖，或者说这种人气好书榜，会通过顾客这种评论也好，就像刚才你说的这种评论啊，或者说就是这种销售情况，会给大家就罗列出近期的这种好书。好，帮助大家进行购买。 同学们对《舌尖上的中国》这部美食纪录片应该特别熟悉吧？通过该纪录片，我们了解到很多我们原来不了解的那些美食。那么最近啊，又有一部有关美食的纪录片，叫做《风味人间》，它用不同的角度又一次的刺激了我们的味蕾。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继《舌尖上的中国》系列成功之后啊，一部全新关注中国放眼世界的食品纪录片《风味人间》迅速走红。好，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部片子的英文翻译。另外啊，通过我们第一段的了解，我们知道这部片子跟《舌尖上的中国》它的这个角度啊还是不同的。After the successful A Bite of China series 啊，这个词我们讲过，舌尖上的中国哈，我们讲过相关的一些内容。它的英文翻译呢是 A Bite of China。 Bite 我们知道呢，表示我们吃东西的这个咬一口的意思，因此啊，这里面翻译成美食啊，A Bite of China series 哈，舌尖上的中国一个系列哈，一个电视纪录片，用的是呢 seriesSERIES A New Food Documentary， 又一部哈叫做纪录片哈，关于食品的纪录片叫 Documentary， DOCUMENTARY Documentary 哈，同学们记下来 Documentary 纪录片。 Once Upon a Bite， 哎，那么看一看叫做风味人间，它的英文翻译叫 Once Upon a Bite。Once upon a time 哈，表示说有一次啊，很早以前有一次等等。那么这个词组 once upon 哈，希望同学们记下来。那么这个 风味人间的英文翻译是 Once Upon a Bite， 仍然用这个词 a bite。Observing 哈，它的角度呢是关注的是全球 ，Observing Global Fair and Chinese Food 啊，它两个角度，一个是 Global 啊全球，另外是 Chinese Food Across the World has become a instant hit， 突然走红了，表示这个速度非常的快，用的这个形容词呢是 instant hit。那么第一集啊，在今年的10月28日呢，在全国播出，里面呢展现了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20种美食。在14个小时里面，这部纪录片在腾讯视频上的浏览量已经高达1.5亿，在豆瓣网的评分为9.4分，哈，非常高的这么一个点击量。同时呢，大家对它的这个口碑还是不错的。The first episode, which was broadcast nationwide on October 28th.在全国播放哈，这个 nationwide 我们讲过了， include 20 type of food 20种食物 from 13 countries and regions、从哈13个国家和地区。 Within 14 hours the documentary has racked up、用的是呢收集到哈，获得到，用这个 rack up R-A-C-K 用后面加一个 up 合到一起 rack up 150 million viewsOn Tencent Videos and 9.4 on the review site 豆瓣哈 .com。 那么看看一个点评网哈，或者说对这个视频啊，对电影哈进行打分的这么一个网站的英文解释，叫 review site。review R E V I E W 这词啊，如果在学校、啊、表示同学们回家之后的这么一个复习哈。这么一个动作哈 ，review 啊，大家把学过的东西呢再看一遍。那么在书和电影方面呢，它表示对书和电影的一个评论哈，点评。因此呢，这种我们说对电影和书哈打分的这么一个网站呢，叫做 review site， 关注百姓、社会以及他们和美食的故事。这部纪录片啊，拍摄的时间哈长达4年，历经6大洲、22个国家的8集纪录片的主题呢是。东方遇见西方，同时并关注呢中餐在全世界的一个发展和变化。 As well as an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people and society、对中国人的一个观察、一个了解 and society 以及呢社会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food 以及呢他们和美食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在这里呢翻译成他们和美食的这个故事、那么这个风味人间呢，它共分8集哈，它叫做 8 episode documentary filmed over a period of 4 years， 它拍摄的时间长达呢4年。 journey to 啊，表示这个旅途哈，它行走的所跨过的这些区域 to 22 countries 啊，22个国家 across 6 continents focusing on。他关注的这个点哈、用的这个词 focus on 哈、我们讲过哈 ，focus on area where 看看后面东方遇见西方，叫 East meets West，East meets West 啊，是这部美食哈、纪录片的一个主题哈、东方遇见西方，同时 to observe the rise and the changes of Chinese food across the world。那么同时啊，关注呢中餐在全球的一个范围内哈，它的一个 rise 啊，它的不断的，我们说直译呢叫升起，这里面呢表示说越来越受欢迎哈、受到了一个大家的这个追捧，同时啊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用两个词 observe the rise and the changes 啊 rise and the changes， 同时啊同学们注意呢这两个词它的词性呢是名词哈、是名词啊不是动词。观察了解这个 rise and the changes of Chinese food。 那么该纪录片的总导演啊，他说呢，美食是最终能够超越国界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哈、或者说一个媒体或者说一个媒介啊，因为大家都喜欢吃嘛，所以说美食最终能够呢沟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 After all it is food that can go beyondnationality 啊，那么看一下美食最终能够超越国籍哈、超越这个国界，用的这个词是 go beyond 啊、超过了啊 go beyond 后面加一个 nationality 啊、一个人的国籍啊、这个 nationality。 那么该纪录片的导演啊，同时又说到呢，这部纪录片有三分之一呢是关于世界美食的哈，他这个角度呢不是完完全全关注于中国的美食，同时啊还关注于世界的美食。About one third of the series is about global flavor。好，看一下世界美食的英文翻译呢是 global flavor。flavor 我们知道是一个食品的口味哈，它的这个味道 flavor。而前面加一个 global flavor， 全球的味道，也可以转译为呢全球的美食哈 ，global flavor。那么该剧的每一集哈都有一个主题，同时啊由八位年轻的导演哈共同指导。第一集哈，它的名字呢叫做《山海之间》啊，《山海之间》根据不同的地理位置，从内陆到沿海地区，呈现不同的食材和烹饪的方法。比如说他介绍了安徽省南部的一个小村庄的火腿和西班牙的一个小镇的火腿进行了对比哈，大家呢通过一个距离上的一个跨度哈，那么可以看出同样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不同的地区他做的方法是不同的。 Each episode of this new series adopt a theme采用了，用这个动词呢 adopt A-D-O-P-T A-D-O-P-T adopt a theme、啊、一个主题、啊、我们讲过这个是 theme， 比如说一个电影、啊、一个电视剧它有它的一个主题曲叫 theme song、啊、theme song。 同时、啊、由八位年轻的导演共同来指导 is co-directed、哎、我们知道 direct 表示呢进行指导，如果共同的话呢，前面加一个前缀 co-directed by eight young filmmakers。 The first episode， 那么看一下第一集的英文翻译，刚才那个中文呢是山海之间、啊、山和海之间，英文的翻译非常的简单， mountains to oceans， mountains to oceans、哎、同学们注意呢，后面这个 mountains 后面是一个复数，而这个 ocean 也是一个复数哈， mountains to oceans present a various ingredient、啊、不同的食材、啊、ingredient and cooking practices 不同的烹饪的方法、啊、同学们记下来 various ingredient、啊、ingredient 我们讲过、啊、一个东西的配料、啊、也可以在美食节目里面是指它用的这些食材、啊、ingredient and cooking practices、啊、烹饪的方法 in according to a different geography、哎、不同的地理的方位、啊、那么说不同的食材不同的烹饪的方法 from inland to coastal area 从内陆到呢沿海地区、啊、inland 我们说这个 land 土地前面加一个 in、哎、同学们一猜就知道呢是土地里面的意思，那么可以翻译成内陆、啊、到呢沿海地区用的是 coastal area， 我们学过 coast 这个词呢是指海边，后面加一个 al 呢 coastal、啊、沿海的、啊、这些区域。比如说举个例子了哈， for example it introduces and compare， 它介绍同时要对比哈，它有介绍的这么一个功能，同时呢更吸引大家的一个角度呢是进行了对比哈， compare hams made in small village of southern 安徽 province， 安徽省的这么一个农村的做火腿的方法和呢 to those of town in Spain， 和西班牙一个小镇的做火腿的这个方法进行了一个对比。当然了它对比的这个内容啊是我们刚才讲到了不同的地区它用的这个食材和它的我们说做的方式和方法有什么共同和不同的地方。通过纪录片啊大家看到令人惊讶的是呢，在相似的纬度相似的气候，但是呢相隔数千英里的地方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制作和加工火腿。Surprisingly, 啊我们用这个词 surprise, 我们都会哈大吃一惊。但是呢我们今天用的是 surprising, 用它的这个 ing 形式同时加上 ly 变成了副词，表示说令大家吃惊的惊讶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哎、相同的一个纬度、啊、今天我们学跟地理相关的一个术语叫做纬度、啊、latitude L-A-T-I-T-U-D-E latitude 相似的纬度 with similar climates 相似的气候 but thousands miles apart 数千英里哈，这么一个距离。 I would develop a similar way of curing and crafting ham, but completely independent of one another. 那么看看后面它有两个词啊，一个是 similar way of curing and crafting ham。那么说它在有一些环节方面，比如说 cure 这个词 C-U-R-E 它表示治愈哈，还有一个 craft 表示一个对一个东西精工细作的这么一个词，那么在做这个火腿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用心都是相似的，但是呢还有一点 completely independent of one another，但是呢他们之间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因为呢他们之间是彼此呢是完全独立的哈，因此后的是 independent。 因此通过这个纪录片我们知道呢，同样的一个食材，同样的我们说一个东西，那么不同的地区他们之间有的很大的区别，但是呢也有的一定的相似的地方。这部纪录片从全球的视角来记录呢中国菜的一个独特的特色，同时也看到了不同美食之间的差异和相似的地方。 We see both the differences and harmonies 啊，一个不同以及呢共同的地方，用的是这个 harmony H-A-R-M-O-N-Y 这个词，原来呢是指和谐哈，共融的意思，这里面是指呢相似的地方。 Harmonies of cuisines wellDocumenting the unique feature, 记录下来不同的一个特色 of Chinese food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 或者呢用一个是 global point of view, 一个观点一个角度来看待中餐。比如说他们看到呢不只呢是中国人喜欢吃一些有味儿的一些食物啊，这个有味儿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解释，比如说像臭豆腐。世界各地的人都有自己喜欢吃的一些味道很怪的一些食物啊，同学们想一想，我们的一些臭豆腐，还有我们说叫这个豆汁儿等等哈，是我们一些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的很有味道的一些食品。那么在西方哈，在全世界，那么仍然有一些味道非常怪异的食品。For instance, is not only Chinese people who enjoy eating smelly foods, 用这个词 smelly, 有味道的食品 like stinky 豆腐，臭豆腐用了 stinky, S-T-I-N-K-Y, stink 这个词动词表示臭，那 stinky 表示有臭味的这个豆腐。People around the world have their own smelly food as well.好，因此啊同学们如果非常勇敢的话呀，可以试一试啊，试一试国外的一些奶酪哈，这个 cheese, 它这个味道啊还是很特别的，非常贵的哈，就是进口的一些奶酪哈，它的这个味道非常的与众不同。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fter a successful A Bite of China theory, a new food documentary, Once Upon a Bite, Observing Global Fare and Chinese Food Across the World, has become an instant hit. The first episode, which was broadcast nationwide on October 28th, includes 20 types of food from 13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in 14 hours, the documentary has racked up 150 million views on Tencent videos on 9.4,on review site douban.com. As well as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people and society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food, the new 8-episode documentary filmed over a period of 4 years journey to 22 countries across 6 continents, focusing on area where East meets West to observe the rise and changes of Chinese food across the world. After all, it is a food that can go beyond nationalities.About one-third of the theory is about the global flavor, says the renowned Chinese documentary maker. Each episode of this new series adopts a theme and is co-directed by 8 young filmmakers. The first episode, Mountains to Oceans, presents of various ingredients and cooking practices i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geography, from inland to coastal areas.For example, he introduces and compares hams made in small villages of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to those of town in Spain. Surprisingly,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s with similar climates but thousands of miles apart have developed a similar way of curing and crafting hams completely independently of one another.